誓言，相思的苦都这么甜，有缘不怕情路遥远。想你的时候望望天，那颗星星是你的眼，你的轮廓不断浮现，从未离开我的视线。 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